这种滋味很美丽。心里有点急，也有点生气，你不要放弃，行不行？

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是反而更相信爱。

我想你，却又转身被抽离，越不过这勇气，故事还在继续，一笔一画我血染沉溺，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了好几十岁，又一次时间又催人老了几岁，再一回我后退，想又翻几页心碎，心碎就心碎，你是我的幸福，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结，梦中黑我在重演的枕边，又当那句眼泪有多美，心灰意冷像冬天，当我爱却离却，感觉好像在一夜之间我被偷走，又一岁时间又催人老了，心很碎爱很碎，躲不过为爱憔悴，憔悴就憔悴，为了我幸福，有时会因为错过而变成另一种如果的完美，梦很贵我在枕头的婚礼中，两个人是一对，爱不离不弃不回，吻着我的泪枕着 细节，比如他说话的神态，他皮肤上的小绒毛，他手上戴的刻有他英文名字的银手链，还有他站在楼下等我的样子。他缺乏安全感，总是喜欢把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，走路时候也是这样。他比我会喝酒，比我爱唱歌，总体来说他胆子比我大，交际比我广，比我爱出风头。我还记得很多，我记得有一个晚上他坐在我们宿舍楼下等我，那时候我们还只是朋友，他总是主动约我请我吃饭，他说我很像小说中的女孩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同，也许在他眼中，一个女孩子做过模特才来读大学，而且化妆性格叛逆引人注目，却独来独往，这些都让他觉得吸引。所以我想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这么容易就觉得好奇和新鲜。后来他轻轻地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我没有拒绝也没有动，我只是觉得这种感觉有些奇怪，就好像搭错了线。可是后来我还是爱上了他，我甚至也爱他和我所有不同的地方。我爱他的幼稚傲慢和虚荣，我爱他的小心翼翼忽冷忽热，我爱他所有的不成熟